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就是我讲主耶稣是最大的医治者。我觉得我这一次到台湾，几乎到每一个教会说要为病人祷告的时候，需要祷告的人有多少人？几乎70%的人都站起来，都有病。奇怪，这一次的感冒很厉害啊，很厉害。那师母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好，她还在咳嗽，所以他从东马开始就咳嗽，回到台湾十几天都在咳嗽，而且有一个晚上整个晚上咳到天亮，非常的不舒服啊。我也是有一点点声音有一点怪怪的，但是感谢主我还可以有声音可以讲出来啊，这就是神极大的一个恩典啊。所以分享耶稣是最大的医治者，大家都很需要，而且讲完以后说要祷告的时候，几乎都起来要祷告。我们在高雄要祷告的病人几百个排队，我说这怎么祷告法？几百个，如果一个一个给他祷告，一个人 发一分钟，那就是300个人就300分钟，那5个小时都祷告不完。我说这样要怎么祷告法？所以我们只能够用比较笼统的这种的，然后去按手，然后请他们同工一起来按手为他们祷告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需要的，就是我们真的是很需要主耶稣的触摸。好，我们来，我们先带出埃及记15:26，因为我这一次在东马5篇信息都要用英文讲，在台湾有一篇信息要用英文讲，所以我就把我的 PowerPoint 做成中文英文两个都有。这一节经文是我们最重要的一节经文，是旧约圣经里面头一次神应许我们，神是医治我们的神的这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以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在讲这一段话之前有记载，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之后，米利安就开始带着以色列的妇女们在那里打铃鼓，在那里跳舞，在那里赞美神，有赞美神的诗歌，米利安唱了很美的诗歌。唱完之后，以色列人第一个行程就从那里开始走到一个拉玛的地方，那他们就需要喝水，那碰到那里一潭这个一个湖水，他们一吃不行，这个湖水是苦的，所以他们就抱怨，你看以色列人，神刚刚带领他们过了红海，那么浩浩荡荡的大军，从神把这个红海开成一个路，让他们走过这个海过去，正在欢喜快乐赞美神，然后碰到水有苦的时候，他们马上就抱怨摩西说，为什么带领我们到这个地方，这个水是那么的苦。这个就是反映出神的百姓们这个抱怨啊，就常常不满意神的带领，而且还没有走第一段路，都还没有开始走的时候，马上因为吃的水苦，他们就开始埋怨。你知道这个，所以做摩西真的不容易的。于是摩西听见百姓那么抱怨的时候，他就来到耶和华神的面前，他说，神啊，怎么办？你把这些百姓把叫他们出了这个过了这个红海，现在来到这个地方，我们200-300万人需要喝水，那需要多少的水啊？但是这里的水都是苦的，不能喝，怎么办呢？神说，你看那一棵树没有？神，圣经说，神指示摩西有一棵树，叫摩西说把那个树拿来放在这个水里面。摩西他就是相信神，他的信心真好。如果是我们，我会问神说，神啊，你叫我把这棵树把它放在丢在这个水里，那什么意思呢？摩西也没有问，摩西就是相信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 这个就是一个谦卑顺服的一个神的仆人，一个好榜样。他也就相信神会做奇妙的事情，所以他就把那棵树就拿来，怎么拿我也不知道。圣经说摩西就把那一棵树就拿来放在水里面，于是这个水马上就变甜了，以色列人就可以喝了。哎，这个在我想起来，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好像我们在人生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一样。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常常碰到的东西，我们觉得很难入口，我们觉得没什么味道，没什么味道。为什么？因为没有这一棵树。这棵树其实就是预表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人生路途当中里面，我们的这个生活里面，如果缺少了耶稣的十字架的话，我们什么东西都是觉得很苦的，什么东西都觉得对我们没有办法入口。但是当十字架加在这个水里面的时候，这个水马上就变甜了，以色列人就可以这样喝了，感谢神。但这个事情发生之后，马上神就吩咐摩西说，现在我要颁布一个命令，就是这些话。他说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若是留心听耶和华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会把加在埃及人身上的疾病加在你们的身上。所以神这是第一个应许他的百姓不生病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完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而且留心听神所给我们的诫命。他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就不会把埃及人身上的疾病加在你们身上，所以这是最棒的。但是万一如果你们生病了怎么办？生病了怎么办？他说万一你们生病的话，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在原文的圣经里面就说我是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拉法的意思就是说我耶和华是医治你们的。所以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我们全部完全照神的命令律例典章来遵行，然后神会保守我们不生病。第二个就是万一你生病了，你可以求神来医治你。你要选择哪一样？我是要选择第一样，对不对？大家都要选择第一样，不生病是最好。但是万一生病呢？那是很难，对不对？我们真的要留意听神的话，你说你能够完全听神的话吗？太难了。你要做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吗？很多时候我们做的时候，我们自己以为是对，但是在神来看就不对，我们做错了，我们没有做得完全，所以我们都有亏欠。所以神的医治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需要的，因为我们不是完全人，我们需要神的医治。在马太福音里面，当耶稣开始在地上行走，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圣经在里记载告诉我们说，这是耶稣从水里从约旦河受洗以后，然后进到旷野受了试探之后，耶稣出来的工作。在马太福音开始的记载说，耶稣就走遍了加利利，他在各会堂里面在那里教训人，他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在地上的工作，他是走遍了各个地方，而且在不但是教训百姓关于神国的百姓应当有的生活，并且他传天国的福音，他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所以耶稣一方面传，一方教训人，一方面传天国福音，一方面他医治病人，他三样都一起做。那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甚至在外邦的地方人家都听见了。所以圣经说在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的，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通通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所看见耶稣在地上的一个工作，他除了教训百姓，他传天国福音，他一方面就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已经传到了外邦的叙利亚，那里的人一听见就把害各样病的人都带到耶稣面前，耶稣全都医治了他们。这是耶稣在地上的一个侍奉。我对我们人来讲，我们是办不到， 我们可以到一个地方去开一个布道会，开一个医治布道会，但是来到我面前的人，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医治。我们也是尽心为他们祷告，但是我们恩膏还是跟耶稣完不一样，我们的恩膏，我们能力还是很浅，还是很单薄。我们需要神跟我，我们需要与神同工，我们需要看见耶稣在地上做的是什么事。有的时候是神不做是有他的原因的，有的时候我们想同样的人不同样的人生同样的病，但是都是同样的牧师为他们祷告，有的好，有的没有好，有的死掉了，为什么？我们搞不懂。以同样的牧师为他们祷告，他们同样的病，但是因着人不同，每一个人心里面在想什么你不知道。所以神是看我们的内心，所以一个人自己如果是在神面前立定志向，说我的生命从此要为耶稣而活，如果你是决定要为耶稣而活，我活着就是要荣耀神的名，你确定，然后你凡事愿意遵循神的旨意而行的话，你已经尽了力量的话，我看这个情形会完全改观，真的会不一样。跟一个人马马虎虎，反正哎呀，神要医治我也好，不医治我 也算了，反正有医生可以看啊，没有关系。或者是说等到问题严重以后，我再发动一些更多的人来为我祷告，目前这样子就算了。就人常常都是对我们自己的身体可能也不是那么样子的在乎，到底神是不是要来关心我的身体，来医治我的身体。如果我们真的是关心到这个地步的话，我相信会改观的，会改观。我们就神啊，我常常跟神祷告说，神啊，我这个身体是你的殿，你说没有人能够毁坏你的殿，这个殿如果今天有毁坏，那就是属你要负责任。我就说因为我这个殿已经是献给你了，已经不是我的，现在活着是属于你的。当我们有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我觉得你的整个人生真的会活得很不一样，很不一样。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耶稣的一个工作，再看见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里面，耶稣他把自己所做的主要的工作告诉了这个施洗的约翰。耶稣在地上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当这个施洗的约翰下在监里的时候，他对主开始有一点点疑惑，到底我所等候的弥赛亚是不是就是这位耶稣？所以他就差了他的两个门徒去问耶稣说，我们所等候的到底是不是你呢？因为他在想，我怎么会坐在监里，耶稣没有来救我？既然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怎么没有来救我？我相信可能施洗约翰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所以他一点信心有一点摇动，就请他的门徒去问耶稣说，我们所等候的弥赛亚到底是不是你啊？耶稣怎么回答他？约翰在监里面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就回答说，他说你们去把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这些门徒所听见的还有所看见的，就是约翰的门徒所听见所看见的去告诉约翰，就是什么？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就是耶稣所主要的工作。他说凡不因为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所以耶稣在地上很明显的他的所做的尽都是善事，尽都是做神所要做的事，就是善事。所以他说告诉他，叫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那这些东西里面，我们今天到底有没有听见，有没有看见？我想听是我们有听见的，但是没有亲眼看见啊。有多少人亲眼看见瞎子眼睛开了？我想很少，对不对？ 有多少人看见瘸子行走？我是亲自看过。但是有没有人亲自看过瘸子起来行走？有没有看见长大麻风的捷径？有没有看见聋子听见？这个我们目前是比较容易看见的。死人复活是复活以后的人，我们看过了。但是真正这个肉眼看见这个死人从死里活过来，我们还是没有亲眼看见。不过活过来的人，我们跟他看见过，跟他谈过话。我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啊！这个是我们看见的。这一次在天国文化里面，海蒂分享了一个见证，非常非常的感动人。他说，他有一个村子里面，他碰见了有一个非常非常有邪术力量的一个巫师，在那城里面是非常非常有 power 的。他可以忽然间他自己人可以在这里，但是可以他的这个巫术可以出去把人杀掉，可以出去杀掉。而且他有一个太太是全身长大麻风的跟着他。他碰到这个人，他说一般的人碰到这样子的巫术那么高，大家都害怕。但是海蒂告诉我们他怎么是对付这个巫师。他说他看见他并没有害怕他。他就笑笑的跟他讲说，上帝爱你，上帝爱你，跟他讲。然后就告诉他说，你的太太是麻风病，我也爱她，去拥抱她。所以这个巫师他想，这个是什么人？上帝爱我。结果他就在那里，然后后面有那些军人都害怕这个巫师，因为巫师如果发咒语的话，这个军人都可以被他杀掉。他有很那么大的一个力量，所以这些军人看见这个巫师，大家都害怕，整个城里面的人都害怕这个巫师很厉害。但是海蒂他就分享说，当他看见这个巫师的时候，他就想到神也爱这个人，这是很难的。如果是我们，我们就逃跑了，但是他就不怕，他就去告诉这个巫师说，他说上帝爱你，上帝爱你，上帝也爱你的太太。然后就拥抱他的妻子，跟他拥抱，然后就也是拥抱这个巫师啊。这结果当时就有一团水在他前面，他就把他们两个人浸在水里面受洗。那些军人在远远地方看见，觉得说，哇，这个小女子怎么那么厉害，把这么大的有能力的巫师把他们浸在水里面，而且起来以后这个大麻风的人就身体就洁净了，身体就洁净了。然后这是一个大神迹。所以这一对夫妻信主了以后，就影响了很多人信主，因为人人都知道这个巫师是很厉害的。但是在耶稣的面前，在一个小女子的满有耶稣同在的小女子面前，她一点的那个邪恶的力量都没办法展开，因为那个神的爱的大能实在是在这个海蒂身上太奇妙，太奇妙。所以这一次在台北，他整场就是分享这个故事，这个见证，让整场的人非常的感动，让我们觉得啊，望尘莫及。我们真的要赶上他那一种的侍奉，实在是太老远，因为那个爱是一种完全没有办法形容的那一种，无条件的去爱一个人人都害怕、觉得可怕的人，但是他就能够爱他们。这个就是天然生命的一个活出，满有主的生命，满有主的爱。所以结果我们看见神做了事，改变了这一个巫师，也得着了这一个长大麻风的妻子，也得着干净了。所以这个事情就会影响很多人来到主的面前。感谢主，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见证分享啊。然后我们看见耶稣怎么差遣门徒出去传道。这里说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够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你看这12个使徒，耶稣给他们权柄， 能够赶逐污鬼。所以这个权柄是给我们在口里面说，我们只要说说的话有权柄，鬼都要服了，并且我让我们的手可以医治各样的病症。所以我们的口是有权柄出去，我们的手是有能力出去，我们的手可以能力去按病人，病人就会好，我们的口说话鬼就要听从。所以能够赶逐污鬼是用我们的权柄，我们的口里面所说的话，用我们的手有能力出去去医治那些有病的人。那至于主耶稣后来又吩咐七十个门徒，这不是使徒了，我们说我们都不是使徒，所以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我们是不是门徒，这七十个门徒就是像我们一般的门徒。耶稣又接着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十九节对这七十个门徒说，他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又胜过一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这是耶稣给我们一般门徒们的一个权柄，给我们权柄让我们能够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所以当门徒们出去的时候，他们欢欢喜喜地回来跟耶稣报告说，主啊，因着你的名连鬼都服从了我们了。耶稣说不要因为鬼服从你们而欢喜，要因为你们的名字被记录在天上而欢喜。所以弟兄姐妹们，耶稣还是最关心的并不是你能够做什么，耶稣最关心的是你是不是真正的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是一个得救的人，你的灵魂是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这个才是一个重要。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有些人在教会一辈子，今天在教会可能是很多人很多人，特别是人很多的地方，很多人可能是对信仰方面根本就是没有根基的，只是表面上觉得这个道理很好我相信，但是没有真正的把它活出来的，这一种的叫做挂名的基督徒是蛮多的。所以我们真的要常常自己检讨一下，我们到底是不是，如果现在神把我的命气息拿走，我到底是不是可以见到耶稣。如果我们气息现在就离开我们，你见不到耶稣，那你就惨了，你一辈子所耗费的这些时间，所花掉的这个金钱，但是不能把你带到耶稣的同在里面去，那你一辈子就是白活了，白活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常常用这个来反省我们自己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一个耶稣基督的跟从者。好，我们需要有几节的经文做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关于要得到神的医治的话，这彼得前书跟二章二十四节跟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五节内容是差不多的啊，彼得前书这里说他被挂在木头上，就是指主耶稣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就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在义上活，我们应该活在义上，在公义上面，然后因他所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这都是用完成式，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有疾病的话，我们可以仰望主的鞭伤，因为他的鞭伤已经医治了我们。在以赛亚书也是这样子告诉我们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患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都是双重的，我们的灵魂的这个得救跟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得医治，这是在主耶稣的救恩的内容所包括的。所以神是爱我们的灵魂体的神，主耶稣为我们的他的压伤是在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他说刑罚就是钉十字架，就是叫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两节经文如果你能够一直在熟悉在你自己的这个脑子里面，经常的在那里来说出这些经文的内容，我相信对你的信心会很有帮助的。好，耶稣在升天前给门徒的一个大使命，就包括这个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十八节说，信的人，耶稣吩咐门徒说，信的人一定有神迹随着他们。这个神迹是什么？就是 奉他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我自己是非常相信这段话，非常的相信，我无论到哪里我都常常引用这些话，我相信我就传讲，传讲然后我就做，我就 为人祷告，然后至于人有没有好，那不是我的事，我的事就是为他们祷告，那么他们好了，那是神的恩典在他们身上，这就是我应该做的。感谢主，我深深的相信，我这一次我们在这个台湾的时候，我看我在台湾神召会里面，几乎在大福，在沙鹿，在这个花莲，还有在忠孝，台北忠孝这四个地方，几乎所有还没有说过方言的人，我都带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他们都可以说方言，感谢主，这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然后到东马的时候，在东马的时候我也是挑战浸信会的牧师，他很开放，他说我们希望我们的会有被圣灵充满，我说好，这是我最最喜欢的，就带领他们被圣灵充满。我感谢神，在东马的这个 Cornerstone Church 也是带领，在平时讲方言都讲不太清楚的，滴滴答答这样子的，不是一个 language 的这种人，我要挑战他们。我说你们不要讲的都是一些单音，那个不算是个祷告，祷告是应该有话，不是单音的。我就挑战他们，他们一定要能够说出很清楚的新的方言，新的 language， 一种语言，能够用语言，用你的灵里面说出新的语言来跟神祷告。结果感谢神，很多人开始经历到说新的方言。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这个我向他们挑战，我向高雄的这个武昌教会的弟兄姐妹挑战，他们八九百个人，大概有，我说我被圣灵充满，能够真的说方言的人有多少？大概一半，四五百个人举手。我说一半，其他还有四五百人，你们都没有，没有的要不要说？他们都要，好，挑战他们，全场说，而且我挑战他们，你们说的滴滴答答的那个不是祷告，我要你们祷告的话，一个说出 language。说出话出来，不是说一个音滴滴滴滴哒哒哒。我说我不要那一种，我要你们说出 一句一句的祷告的语言的方言。结果挑战他们以后，大家都能说新方言。我觉得就是需要挑战，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在那种以为自己做的是对了，其实不是，圣经里面明明讲的，我们的灵是可以祷告，祷告就是跟神说话。不是只有一个单音就是祷告，单音不是祷告，单音只是出声音表示你有生命而已，但是你必须要能够有 language 来说出来。所以感谢神，这次的挑战我觉得非常的非常的棒，我很开心。无论是在武昌教会，我们在花莲挑战他们全部，包括有几个长老们在大福，他说两个长老都很难过，说弟兄姐妹都会说方言，我们做两个长老都不会说方言怎么办呢？我说今天晚上我们帮助你们，你们一定可以说的，挑战他们，感谢主，后来他们都说了方言。所以我感谢主，这一次这个26天这个24堂的聚会里面，我觉得我没有浪费这个时间。虽然我们去的时候是很辛苦，台湾气候真的是很冷，这一次两个礼拜冷得不得了，而且我们住的地方房间都没有暖气，好冷好冷，所以师母一直咳嗽一直咳嗽咳嗽，后来十几天，我说哎呀，台湾为什么没有暖气，那么冷的地方，这一次是超冷的，从来没有那么冷过，在台湾真的是很冷很冷啊，连马来西亚却天天下雨。所以我说哇，这一次气候真是很不对，气的是很不对，但是感谢神，我们是为着主的缘故去出远门的啊，感谢主，也谢谢你们大家为我祷告，我还算是健康的回来。我特别看见邝弟兄的照片了，在这个微信里面也为你祷告。我们相信神的恩典，神的医治要在你身上，好吧？我们邝弟兄出来，我们为你特别再祷告，好吧？啊，邝弟兄出来，我们为邝弟兄的身体祷告，求神完全的来触摸他，触摸弟兄。我们一起 啊，我们一起为邝弟兄的身体祷告。大家都知道他身体有需要哈，身体有需要，要求神给他一个崭新的一个身体。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邝弟兄是你的宝血所买回来的，属于你的孩子。主啊，他是你心中的宝贝，是你眼中的瞳仁。主啊，他的身体就是你圣灵所居住的圣殿，你不允许人来摧毁你自己的殿。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你保守我们的弟兄，让他的身体从头顶一直到他身上的每一个器官，他的肝脏，他身上的肾脏，他的脾脏，他的这个肺部，主啊，他的骨头骨髓，主啊，他的大肠小肠，主啊，他的整个的内脏，整个的皮肤，整个的骨头都是属于你的。主啊，这个身体是要荣耀，要来见证主你名的。我们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照着你自己的话手按病人，我们宣布说，主啊，因你的话说，信的人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啊，我们信，我们就按手在我们亲爱的邝弟兄的身上，求主你就除去他身上所有一切的灾病，所有一切的癌症都要离开这个身体，不能够存在这个身体里面，不能够出去以后这些癌症不能再回来。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你自己的大能就在你自己的孩子身上全然的医治他，医治他到完完全全，你给他整个新的肺腑五脏，主啊，整个新的器官来赐给他，让他从皮肤到骨头，从骨头到骨髓，主啊，从他的心灵里面都要有喜乐的油来膏他，来膏他。我们宣告，因耶稣的鞭伤，让你的孩子全然得到医治。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我们今天的信息我想就结束到这里了。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唱这首诗歌之后，如果有人还需要祷告的话呢，我们就留在在吃饭时间我们就在这里有一点祷告的时间。我们来唱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耶稣是一样，这首诗歌我们一起站起来唱这首诗歌好吧。好，来， 这个荣耀是心和天下心要简单，昨日今日直到永远，耶稣不改变，他人喜爱拯救罪人，医治人疾病，平静风浪安抚艰患，荣耀归他名。昨日今日直到永远，耶稣不改变，万事万物都在改变，耶稣不改变，耶稣不改变，耶稣不改变，万事万物都在改变，耶稣不改变，耶稣那是罪人自由，他拣选造你来他脚前认罪祈求，他并不丢弃，他便对你说出恩言，像他在当年曾对人说，你最赦免何必来相见，昨日今日直到永远，耶稣不改变，万事万物都在改变，耶稣不改变。 今现在已付之一梦，今宵今夕只能不改，有心同样多，昨日今日直到永远，耶稣不改变。 我们相信万事万物都在改变，唯独你永不改变，你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神。主啊，你昔日在地上的时候如何的教训百姓，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如今你仍然在这地上透过你自己的门徒们，主啊，在那里医治各样的疾病，在那里赶逐各样的污鬼。主啊，你已经把这个权柄给了你自己的门徒。主啊，我们深深的相信这个权柄就在你儿女们的手中，就在你儿女们的口中，只要我们放胆的，主啊，来宣告主你自己的名，奉你的名来祈求祷告，事情就要如此的发生。主啊，我们求你自己保守我们在这丰收教会里面的每一个肢体们，保守每一个肢体们都有一个健壮的身体，求主耶稣亲自来触摸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在我们身体里面任何的部分有软弱的地方，主啊，求你来触摸，求你来医治，求你来挪去我们所有一切的软弱，所有一切的灾病，所有不应该存在我们身上的疼痛和不应该存在我们身上的任何的这一些细菌，都要从我们身上完全的挪开。我们奉耶稣基督里面砍断这一切主啊恶走的加在我们身上的个人的疾病和咒诅。主啊，谢谢你，你所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你所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到医治。我们用信心100%的接受主你自己的医治的大能在我们的全身里面，我们领受，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让我们活着就是为着你，为着你的福音，为着来见证主你自己的大能。谢谢你，求你来祝福你自己的百姓，祝福愿天父的慈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圣灵保惠师的同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谢谢耶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哈利路亚。